啊，有人在问说这个台湾地区的米酒啊，川姐也给大家解释了，它更甜一些的原因是什么？好像这种偏甜的酒就会不小心喝多。 对，觉得它不像酒嘛。 对，这个米酒虽好，也不要贪杯，好不好？我自己是尝过川井酿造的米酒，即便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原浆的概念，是吧？我觉得也容易喝多，就是一不小心，因为你把它就当做饮料了嘛。 但其实还好，我觉得这种它伤害性其实更小一点。也对啊，因为本来是草药做的那个酒曲嘛，就是它对于人身体本身就是只有滋补影响，没有过多的那种伤害类的东西。要是如果添加的酒精，其实建议大家就不要饮用了。就如果它后面有标，它会能看出来。 好，还有因为刚才有人在问说可不可以推荐一些适合小朋友喝的家酿，然后自己在家做的。你看马上我们后面也有听众在跟留言说小朋友不适合喝酒吧。多大的小朋友？其实我觉得真的好像在14岁之前都不太建议吧。 可不嘛，这个规定是有道理的，我觉得。 对。 那时候他可能还在发育啊，各个阶段。 哎呀，我最近在看一个很有意思的韩剧啊，我就不提名字了，但是里边也。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女主角特别喜欢跟她的好朋友们去喝酒。哎对，然后呢就是当然他们去同一个这个我们算路边摊儿吧，就是去喝酒。然后那个老板娘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会对每一个他看起来觉得不满18岁的小朋友说你身份证呢？我不能把酒卖给你啊，这样。所以这确实是有道理的。对小朋友的，我觉得因为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对他各种神经是不是也不太好， 神经啊什么的。嗨，反正就是大人喝酒就好了呀。 对，我就给小朋友就自己在家做点饮料， 是想让小朋友安静吗？ 你不要这样 戳穿他。 对，人间不拆。冰素火说冰酒好喝，也好久没来了。对呀，好久都不来看我们的同学们啊，我对你们是有意见的。但是呢，也欢迎新朋友老朋友能够想起我们的话，都或者是正好听到我们，都可以欢迎你们到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来找到我们， 来留言。 对，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在一直播和微博的平台都是这个名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还有 Orange 说这个韩国米酒也不错。哎，对，其实说到米酒啊，尤其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会。 对， 有这个历史， 有历史，就尤其东方吧，西方就是，啤酒的历史和葡萄酒的历史， 但是说到米酒的这个啊，我们还有人说这喝酒从娃娃抓起，不就不用了，这件事就不用从娃娃抓起了，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啊，你们要请我喝酒的话呢，我也是可以的。现在我用了移动的网络，就是没有用WiFi 之后，我们还会卡住吗？就是如果在一直播上面有一点点卡的话呢，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个人看到是没有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呢，魔手一件是不是你的手机或者是网络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还有人说了，这大人都不够喝的，干嘛还要分给小孩？也是一位爱酒人士，说这个提到酒啊，反应过激了。有些果酿只是发酵出了类似酒味，但并不含酒。 不是，他说的应该是不是浸泡类的，可能是加了糖分的那种。如果你指的是这种的话呢，我也就是说重新再说一下，那个既不是酵素，也不是酒啊。它只是一个发酵产生的一个闻起来有点像酒的东西。 所以 那个还容易残存一些细菌。 哦，我明白了，就因为他刚才也问了，就是适合小朋友喝的酒，所以他觉得好像一说到给小朋友喝酒，大家的反应有点过激了。但是你说到的这个果酿。就是能够发出类似酒味的，其实也不太建议。 对对，还是要用40度左右的高度的酒去来浸泡它比较好。 你说的那个呢，就川进个人来说，其实我个人来说也不太建议，大人都不要喝，何况要给小朋友喝呢？就是说了里边会残存细菌，好不好？也不要考虑了啊，这个小朋友。 就好好的让他们喝属于他们的东西，不管是发酵出来类似酒味，还是真正的我们拿40度的这个酒去浸泡的，都不要考虑啦，奇奇咕咕不要考虑这件事情啦，忘掉它，忘掉它，好不好？你就自己喝就可以了。嗯，然后呢，这个说到，对，还有人问说这个酵素跟酒还是不一样的，对， 不一样， 对，还是不一样的。说到米酒，嗯，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也会觉得，哎，暖暖的。 是 啊，适合温一壶， 对，温一壶喝特别好。 嗯，会有什么样的比较简单的技巧，比较容易说出来的？哎，几个步骤就好了。 其实大家普遍大家都知道，就是米要选得那个米芯好一点的，米芯占比例大一点的，米，然后呢去蒸米，嗯，把这个米再晾凉，就是晾到常温，然后撒米曲，然后搅拌。然后先进行有氧发酵，最后进行无氧发酵，就这样的一个缓慢的发酵过程。然后最后呢，你再榨取汁液，然后最后煎酒出酒。这个基本过程，其实普通人，至少50%-60%的人都了解，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或者说不关注这个就不知道。只要你关注了这个基本的流程，都是这样的。 嗯， 那想必所有的，包括像也有听说有绿豆做的绿豆酒。然后也有比如说黑米做的啊，这种酒其实粮食类的都基本是这个步骤啦，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每一家或者说每个地区它酿酒的它的这个关键点是在酒曲，以及酿造的时候这个酿造的这个人本身他对于这些的经验累积。我老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做饭还是做酒，同样就像有点像炒西红柿炒鸡蛋，就同样都是鸡蛋西红柿盐是吧， 或者一点点糖， 这些个东西，对，一点点糖，但是每一个人做出来的结果都是不同的， 嗯， 所以它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就在这里。为什么大家有很多就是说不管是清酒也好，葡萄酒也好，还是米酒也好，以前都有斗酒会呀，或者现在都有品鉴会呀，其实就是在尝这个细微的差别。 嗯，我记得第一次川静就是比较早前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第一次跟我提到米酒，就是下了节目说半夜，好像说，哎，我昨天睡得挺晚的，我说你干嘛了？我半夜去收酒了。哎，所以你看， 我以为是快递。 半夜去收酒了。但是这个我刚才在听川静讲这一系列的说，哎，每一个人这个酿酒我们不一定是酿酒师，它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酿造的话， 也是这个道理。 哎，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温度理解想法， 对，包括他的手法，就简单说就是微妙到你可能办酒曲的时候，可能男生粗心一点，他办的大手脚一点，可能他最后的味道就心烈一点，女生可能细腻一点，出来的味道就甜蜜一点，就真的是有差别。 哎，不，我们把那个收酒的事说一下，不是半夜去收了个快递。 收酒是，它其实是灭活的一个过程。灭活是什么概念？就是因为酒曲不是发酵嘛，它就一直有活性在，它是微生物的一个活性存在。就像咱们做那个，各种比如说糟豆腐啊，然后还有一些发酵类的豆豉啊，其实都是借助一个发酵的过程。虽然它跟酒曲的，就是借助的这个。东西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都是发酵类嘛。 嗯， 那米酒也是，它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当它在口味最好的时候，就是酒的香度，然后酒的感觉，就是酒感，就是这个很难以描述，就是说最味美的时候吧。 嗯， 然后让它停住，就是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完成的，让它把那个发酵的那个生物的那种活性都灭掉。那用什么灭掉？是用高温，但是又不能烧到100度，因为烧到100度，酒都会挥发，挥发了以后呢，就变成了水。所以曾经我有一次就疏忽大意，然后就真的变成了白水， 就白做了。 对对，就这一批酒就白做了。 所以这个半夜收酒它也是有一个讲究。 其实半夜收酒呢，其实最讲究的是某时收酒。就是早晨凌晨5点开始收酒，5点到7点。 这也是有古籍古人的总结。 对对，古籍是说它连酿造的时间都给你规定好了，酿造时间是有时。 晚上五点到七点。嗯，然后收酒的时间呢 是 某对凌晨的五点到七点、哦、那这两个时间一个是酿造的时候是晚上嘛，接近黄昏，是以阴至阳，因为酒是属于阳性物质、 嗯、 用夜晚的那个阴性能量把它的阳气带起来，这是中国传统的认知它的理论、哦、然后到了收酒的时候只好反着， 嗯， 让它停在那个时间。嗯， 你看就是我们说酿米酒这样一件事情、 嗯、 当然你也可以随心所欲了、 嗯、 就是按照你自己想法然后酿造一个属于你的特色的一个酒、 嗯、 但是说起来这个酿造的美好就像川静每一次 也有艰辛的， 哎，对，在节目里面来讲的、嗯、我们不管是去查古籍，我们真的去追根溯源说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是 怎么 做啊、 嗯？ 它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总结、 嗯、 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嗯、 啊。那我们遵循这个道理、 嗯、 再去实践它啊、 嗯， 然后慢慢的 胜出率就高很多 对，而且还可以慢慢的再去加入一些你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完全从一个无基础无根基的一件事情开始做、 嗯、 啊。好，说到这个酿米酒啊，有人说这个米酒都是糯米做的吗？黑米做米酒怎么没有见到过？ 也有的，嗯、 哦， 真的也有， 嗯，也是 紫米，包括像黑豆这种都有的、 嗯， 包括绿豆酒，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嗯， 哦，就是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对，知道的太少了， 嗯，就还是有的， 还是很广阔的一个世界。 嗯，说到这个收酒啊，有人开玩笑说哎呦这个夜里的还是倒覆的吧，因为太晚了是吗？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给大家一个酿酒的时间和、 嗯、 哎把它收哎收一下的这个 对。 嗯，也有人说了这个酿酒收酒啊就是美食家的兴致和雅趣了。 哎呀太谢谢您这么夸奖我。 对，就是 我听出了一种 很 欣慰的感觉， 对，这 雅趣了都变成， 对，真的是酿造的美好了。嗯，在冬天里面，总觉得好像万物都凋零的时候，我们还怎么去找一点很美好的事情来做一做， 嗯、 还是可以的， 意兴盎然。 哇，好，那这样说来啊，古人也真的是， 对， 很有兴致啊，每个季节， 嗯。包括上次跟谁聊天就说梅花粥， 嗯， 就前两天好像有个电视剧里面还讲暗香汤，是吧？啊，周迅演的那个叫 什么《如懿传》是吧？ 对对对， 嗯， 就暗香汤，暗香汤。其实事实上一说这个，我觉得编剧还是很用心思的，因为他至少看过一些这些方面的书。暗香汤其实就是，梅花粥，或者说梅花最后在粥收好的时候点到粥里面， 嗯， 然后那个汤汁叫暗香汤。 哦， 所以古人其实很有意思的，包括。包括刚才其实还没有说到一些春天夏天的酒，其实也有很多花类可以入到酒里面， 没有关系啊， 嗯， 春天夏天， 嗯， 秋天的时候 跟你去新闻电台是吧？ 对对，我们就在 100.6 啊，继续在周三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哎呀我们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下午了嘛啊、 嗯， 我们就不像早上会有一点点 紧张， 对、 嗯， 下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稍稍的，可能提前20分钟我们开播、 嗯， 在外面，我们不拿到直播间去， 嗯、可以， 我们在外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哦，好期待啊！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在感慨时间过得很快，2018就要再见的时候，嗯。嗯，难道你不会对你不会期待2019吗？就不要总是难过啊，虽然跟你们告别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但是真的要开启一个新的未来的时候也是一件很向往的事情、 嗯、 还有人说有个严肃的问题想问问川静啊、 嗯、 这个最早和早酒怎么去界定它、 是两个事情、嗯、 啊，说还是用早泡酒又能吃又能喝的， 不能一个事儿干两件事的结果，对，用早泡酒这就不说了，这是浸泡类的酒，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话题。然后最早呢，事实上是只用少量的酒让它占满枣，就枣子，然后呢那个就是放到密封的罐子里让它自行去发酵， 嗯 啊，它其实是一个发酵类的食物 啊， 一个 是 酒， 沾满了这 个 酒而已， 对，沾满了酒，事实上尤其你在前面处理再干净，然后罐子也干净，各方面都好的情况下，它沾酒其实只是来规范它发酵的一个正的方向，就给它指引一个很正确的方向，你不要跑偏啊，你不要有细菌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时候它酒其实是一个 发酵剂，就是它是一个媒介。 嗯， 它最后渗出那个汁水，它其实是那种很甜度的那种汁水，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醉枣，实际上觉得它很就是有一种甜甜的那种，但又跟枣子那个甜有一点差异，它那种很醇厚的感觉，实际上是通过一点点少量的酒来。